大家好 ，My Radio 可以话系香港历史最悠久、最有影响力嘅网台之一。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My Radio。支持嘅方式好简单，我哋有直播嘅时候，大家记得按时收睇。重温咧喺 YouTube 频道，同埋记得订阅 My Radio 嘅 YouTube 频道。最重要嘅咧就系每个月记得要交月费，仲有。我哋嘅電子報《癲狗日報》每個月200蚊，亦都需要大家嘅支持。支持 My Radio 即係支持你自己。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呢？未交嘅話，就請到 My 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好，第二節。 好啦，第二節翻嚟啦，咁我哋繼續講翻包公個面相啦，同埋佢嘅服飾啦，咁啊。幾乎嚟講，我哋一睇包公咧，啊，由佢嘅膚色啊、相貌啊、衣著啊，都係一個代表公義嘅一個表表者，係嘛？即係我哋要 公義化身， 公義嘅化身，我哋會睇得到。咁我哋頭先講到啦，講到譚俊彦咧，咁佢都好標誌嘅，其實個樣貌咧。其實我哋如果我哋睇翻咧，如果大家有睇呢一個這個劇集嘅話咧，我頭先啱啱講到咧，其實嚟講喺裏邊嘅角色咧，咁當然啦，咁啊有其他啲武打的角色，咁譬如阿展超啊，咁啊張龍趙虎、黃朝馬漢咁等等啦。咁如果你喺呢芸芸當中嘅演員裏邊咧，你真係咧第一個真係首選就揾譚俊彦，即係如果依家喺 TVB 嘅藝員嚟講咧，我覺得係好恰當嘅，而且咧佢係演得嚟講咧係包公嗰種咧沉穩啊、沉穩啦、感直啦，仲帶有少少昂居嘅表現嚟講咧，係好神，即係好神 啊 神。 咁呢集邊個做展超啊？ 展超嚟講就係張震朗啊嘛，咁啊張震朗嚟講為咗做展超都練功夫都練得好犀利，同埋我有一個 眼大大嗰個係 嘛，係啦， 有啲似何家勁嘅。 同埋嚟講一個好打得之人，我哋武術界其中有一個就係李家師傅咁嘅。咁啊，所以嚟講咧，就大家咧就不妨咧都睇下呢個咁正義嘅化身係嘛，祈求佢出嚟主持下公道咁樣。咁啊，另外嚟講，我哋睇一睇咧嗱嘴唇厚嘅人嚟講咧，就一般嗱大眼同埋嘴唇厚嘅人咧，講嘢比較叻啲嘅，講嘢比較係叻。 係嗎？ 嚇，講嘢。 但係嘴唇厚嗰啲，我通常識嗰啲都係。 配合面型， 講嘢慢啲 喎。配合面型啊，咁啊厚度成嗱，但係女仔係調翻轉。女仔嚟講，走唇薄嗰啲咧就中意氹人同埋講話假話喎。咁啊，但係男性嚟講有少少唔同喎。但係你當然啦，你好似若果我哋揾一個人咧，就講嘢比較講得好叻嘅，又揾嘴巴揾食嘅，阮兆祥啦嗱， 唇厚咪重情義啲咯， 重情義咯，係啦，冇錯啦。咁啊，同埋專存事實嘅，就唔中意講假話比較多。咁啊，但係呢一個包公嚟講咧，就似乎咧就未必符合呢一個條件啦，係嘛？咁啊，就但係因為佢要演包公啫，係嘛？咁我哋要話佢，如果以我哋咁嘅條件咧，佢揾一個咁嘅包公出嚟嘅話咧，可能係一個好唔靚仔嘅包公嚟嘅，係嘛？咁我哋下邊嚟講咧，亦都係輯錄咗一個包公像俾大家。如果我哋大家睇呢個包公像嚟講咧，你真係除咗兩個袖咧係有少少白之後咧， 全部都係 黑色嘅，連嗰個手其實都黑嘅。咁其實咧，會唔會喺做包公嘅時候嚟講，都將隻手都化埋黑咧？咁我唔知啊，唔知佢有冇係啊？唔知佢有冇留意到咧？ 以前嗰啲係有㗎，以前應該記得以前係有嘅。而家 台灣嗰套好似有， 係啦，我記得以前嗰套係有。 台灣咁啊，咁啊。咁樣嗱，我哋咧就即係包公啦，咁啊啱啱咁切合咧，佢哋係文曲化忌嘅。咁啊，今年嚟講就係話，我哋依家嚟講應該都幾需要一個包公出嚟，係咪？咁我哋若果我哋見到咧，就係坊間有啲講法啦，就係話要成立一啲咩委員會咁樣咧。咁我其實如果我諗起包公，如果你係香港人嚟講咧，啊，覺得馬道立咧好似係幾符合呢個條件嘅。 袁碌碌 係啦，袁碌碌係比較上，你就算嚟講李國麟都似。是不是都似的喎，咁樣係嘛？即係所以嚟講咧，呢兩個都係我諗係香港嘅包青天嚟嘅，係嘛？我都覺得係。 一來有比較公信力嘅都。 係啦，冇錯啦。 咁嗱，包公咧，我哋就講到呢度啦。咁我哋咧就下一張 PowerPoint 咧接住落嚟咧，咁啊，因為上個星期咧我哋就未有時間講曬咧。咁我哋以往咧通常都係講一啲咧人哋鬼節可能都係好中意聽嘅一啲忌諱啊，一啲忌乜忌物啊，好驚啊咁啊，夜晚唔好出街，唔好吹口哨啲。咁原來嚟講，其實中元節咧，其實對聚咗。有一些禁忌要避開之外來講，原來有些食物都可以我們辟邪的、嗯、中國因為呢中國呢就地大物博，每一個省或者每一個縣或者一些鄉村或者一些偏遠的地方呢，其實都有一些不同的一些風俗的。我們現在來講都還是在七月份嘛，是吧？還有今天好像七月二十一，七月二十一還有幾日，然之後先進入到去農曆八月啦，咁樣。咁但係若果我哋去計廿四節氣嚟講，就立秋過咗啦。嗯。啊，立秋過咗，立秋過咗一樣咁鬼熱，係嘛？咁、嗯、但係咧就早晚好似嚟講嗰個有少少風啦，係嘛？咁我哋睇翻呢個咧，就有啲地方咧就好得意嘅咁。尤其是咧，我哋依家咧喺坊間咧就食到嘅咧嗰個叫做餃餅，餃餅我哋真係食過㗎，呢一個餃餅。咁喺香港好似有啲地方都有食過，因為點解呢？曾經好似喺浙江菜館，嗱以往嚟講香港呢就有浙江菜嘅，喺北角有一間，後屘都執咗，我哋都食過以前，真係食過呢個餃餅。咁我哋睇翻咧，嗱咁啊， 呢、這個餃餅好似喺香港嚟講叫做素鵝喎、 哦，類似咁樣嘅，類似嘅，但係佢裏邊 因為素鵝係屬於上海湖菜嘅一種 湖菜，因為咧你浙江咧，你浙江咧江浙一帶咧，咁其實同上海嘅菜咧有一啲咧都幾話接近少少嘅，有啲咁佢呢個餃餅嚟講咧就喺浙江咧，其實咧就通街都有得賣嘅。咁但系咧就單單喺中元節裏面嚟講咧，即係好似重視啲要食呢個餃，即係呢個餃餅。咁咧就傳說講咧就餃餅咧就喺國清寺嘅掛單嘅時候咧，就睇到每人有一餐咧都將啲嘢食剩咗嘅。咁啊將嗰啲菜包咧就然之後咧擺落我哋依家叫做春卷皮裏面，咁然之後咧包住你食嚟食，咁就唔好浪費。咁你知道濟公咩人啊？濟公嚟講係捉妖噶嘛。咁啊慢慢咧就傳說咧就咁樣啦，就話食餃餅嘅時候咧，七月份咧食餃餅咧就唔會沾染到咁多嘅陰氣啦，亦都唔會有啲鬼嚟同你搶食，因為啲嘢食剩咗，咁啊自己先食翻嘅啫。有啲嚟講咧，就喺我哋做咩啊？我哋喺呢一個燒家衣嘅時候已經私食咗啦嘛，已經俾佢咁樣。咁啊呢個係一個傳說嘅，因為點解咧？中國就好特別嘅。中國嚟講咧，幾乎每一樣物品或者每一樣食物嚟講咧，當中都有一個古仔嘅嘛。咁啊呢個餃餅咧，就其實咧就喺江浙一帶咧，其實比較流行啲嘅。不過咧，我記得嚟講咧，就喺浙江嘅一啲浙江菜嘅酒樓咧，佢哋都平時都有得供應。咁你知道我哋中國嚟講好多節日都有唔同嘅食品嘅，不過依家嚟講即係除咗月餅之外，幾乎嚟講端午節食粽已經有㗎啦，啊油角仔啦，咁啊有時平時都可以食得到。咁另外嚟講咧就有食鴨啦，咁啊食鴨就好過癮喎，咁啊食鴨咧就因為咧鴨字嚟講咧，若果喺國語嚟講咧，即係或者普通話咧就呀呀呀呀呀呀喺度叫嘅咁樣咁樣。咁因為點解咧食鴨嚟講咧，咁你知道噶啦，其實可能有啲食肆啊，或者係有啲文人啊，咁啊中意，真係中意嚟講咧就作故事咁樣咧，就係話，因為鴨嚟講咧就可以壓住個鬼魂啊，咁所以嚟講咧就要食鴨嘅。咁喺以往嚟講咧，喺民國嘅時代嚟講咧，就好興喺七月份咧，尤其是我哋以前咧就中元節，即係喺七月十五啦。都會食一餐嘅，依家嚟講咧，反而咧比較少少啲。我哋以往細路仔嘅時候嚟講，即係我哋即係七幾年、八幾年嘅時候嚟講咧，屋企中元節會做節噶嘛。但係依家就比較少噶嚇。咁啊，相傳嚟講就係鴨爪嘅形狀咧，就可以咧就爪住嗰啲鬼嘅衣服，將佢爪爛佢。咁所以嚟講咧，喺中元節裏邊嚟講咧，全國啊即係其實依家唔知道有冇流行咧，我就唔知啦。即係以往我哋有時我哋睇翻一啲一啲書籍咧，好多都係來自民國嘅時候一啲習俗嚟嘅。咁我相信依家嚟講咧，內地咧都會將呢啲隨住嗰個經濟環境改變啦，咁啊好多嘅 中華文化的一些習俗呢，他們慢慢慢慢都會攞返出來，尤其是呢演變成一個商業社會呢，我們很多時候上到在內地呢都會吃到有些鴨舌啊，或者有些那些叫做什麼麻辣鴨啊，那些東西會出現的。咁就但係嚟講咧，就以往咧就喺全中國嚟講咧，一到中元節嚟講咧，大家咧都會有食鴨嘅呢一種咁嘅習俗。咁啊，依家嚟講啊，香港咧就通常都係滷水鴨咧，即係喺街嗰度買到咁啊。啊，食鴨嚟講啊，香港人 燒鴨咯， 就唔算話好流行嘅，夏天咯，夏天嚟講有味湯。 反而食鴨喺台灣就流行。 台灣係啦，扁鴨。 台灣就好流行。 台灣食扁鴨喎，係啦。即是他们叫做饼鸭，即是叫做咁啊拍扁咗，然之后切嘅。即是台湾嚟讲咧，即系食鸭真系咧，佢小食嚟嘅咋，即系小食啊，即系度度都有得食嘅。咁所以嚟讲咧，就话喺中元节咧，喺中国咧都会经常都会见到有人食鸭。咁啊，因为仲有几日啦，大家不妨啊应下节啦，咁啊可以咧就买只鸭翻嚟煲下冬瓜汤。 未烧加衣嗰啲啊，顺便烧埋啦。 烧埋系啦，有烧鸭啦，咁系咪先？咁都可以嘅。咁啊，另外一样嘢嚟讲咧，就又好相似喎。咁其实佢哋咧，中国咧流传一大咧，吃饼啊，叫饼。咁呢个饼咧就好得意嘅，呢个饼咧其实咧。就好似我哋咧，我哋咪有个 佢唔系水扁啊， 佢唔系水扁咁样咁啊，咁咧就喺江苏省一带比较流行啲嘅，咁佢哋咧就会食扁，佢哋咧就点样咧？如果我哋喺香港咧有街边，我哋咪见到有一个潮州咧，有一个小食咧，咪有好似葱花饼咁样咧，里边有一个糖咧，咁啊有啲葱咧，然之后包住佢嚟食嘅，咁佢呢一个。饼咧，佢呢个饼咧，咁我一路喺度抄啦，抄嚟抄都，其实都冇想出，啲书又冇咧咁样。咁我大概意会到佢其实嚟讲咧，就系用一个面粉咧，用一个面粉咧做一个薄皮咁样咧，就同一啲糖沟成咗，咁啊类似一个西咁样嘅。咁啊， 甜甜地 嘅，甜甜地嘅一种素食嚟。 我食过呢啲， 你食过系咪？类似呢一个，咁啊，佢哋叫做黐饼。就饼嘅意思，饼嘅意思嚟讲咧，亦都系有压迫啊！但系呢个压咧喺上面压啊嘛，扁就系嚟讲咧就系一个人身咁样压埋墙嗰个扁嘅意思嚟嘅。咁佢哋亦都系个意思引申嚟讲咧，就系将啲鬼魂咁啊压走咗佢，压住佢哋，咁唔好俾佢出嚟咧，喺度搞搞震，即系咁嘅意思嘅。咁啊，另外嚟讲咧就好过瘾嘅。另外有一个人一睇啲粗茶淡饭嗰啲，究竟点解会？粗茶淡飯咧咁，咁我哋中國嚟講咧，我哋知道有八大菜系咧，咁啊其中嚟講啊浮菜，即係山東菜咧，或者叫做最主要，大家有啲中意食嘢嘅人咧，就叫做孔府宴啦，係咪？即係山東咧，即係啲好有名嘅一個菜系嚟嘅。咁我哋喺中元節嘅時候咧，就叫做咩咧？叫做獵嘴節。其实猎嘴接嚟讲嘅意思咩叫猎嘴？猎嘴即系我哋捏住个拳头揸住佢咧，即系你嘅嘴巴咧唔好张到咁大，即系话咧叫你食啲粗茶淡饭。点解咧？喺啲鬼月里边嚟讲咧，就要淡啲，就唔好咧就太过即系古人好得意嘅，因为点解咧？七月份嚟讲咧就鬼月开咗啊嘛，咁啊好多啲神神怪怪咧，咁啊即系走出嚟。咁啊！啲鬼鬼怪怪走出嚟咧，你唔可以好似即係外國 Halloween 咁樣同佢一齊好開心咁，就有跳舞係嘛，喺度玩啊咁啊！大家咁啊，所以嚟講咧，其實呢個月嚟講咧，就更加咧，我哋咧就喺呢個月份咧食嘢咧，我哋更加要食得即係比較叫清淡啲嘅，食得叫清淡啲。所以咧，佢哋叫粗茶，即係淡飯。咁啊，我哋粗茶淡飯咧，就一般嚟講咧，山東人咧喺七月份嚟講咧。是食到點樣清法呢？可能咧用啲瓜就煮咗啲湯，跟住咧就食一碗白飯咁樣嘅。 即係湯飯咯。 湯飯嘅係啦，冇錯。即係佢哋就叫做粗茶，即係淡飯咯。咁而且喺中元節裏面咧，大部分嚟講全國啊，基本上咧係食素係比較多啲嘅。咁香港咧就比較早期啲，就經濟良好咧，比較富裕啲咧，中元節咧。食嗰餐咧，好似同中秋節冇乜分別嘅。以前，即係以前嚟講，我哋見到即係七八十年代嘅時候嚟講，都係食得都唔錯嘅。咁啊，但係山東人嚟講咧，佢哋咧就比較喺呢個月份比較注重啲咧， 比較係食一啲淡啲嘅食物，係咪咁樣？咁啊，跟住嚟講嗱，仲過癮喎。咁啊，我哋咧就揾到一個資料咧，就好特別嘅。原來廣東人中意喺七月份咧食瀨粉。 我琴日先食完 食瀨粉喎。咁我就發覺好得意啦，即係發覺有一段咁有趣嘅一段嘢，咁啊摸出嚟就俾大家去分享。咁咧，佢食瀨粉嚟講咧，專講係呢個即係冬菇，瀨粉係咪其實用米做嘅？好似瀨粉用米漿，用米漿嚟做啊嘛。咁我知道深水埗啊，即係我哋幫佢賣下廣告啦。咁深水埗咧有一間最近咧就有一間好即係聽講話好好食嘅瀨粉，其實我食過一次噶。咁咧就喺嗰條叫做咩嘅福華街。咁咧就但係咧我唔覺得話太好食咯，因為點解咧？佢食瀨粉嚟講咧，佢唔係好有特色嘅，佢變咗港式嘅瀨粉，即係好似叫車仔面嘅餸擺落去嘅啫。咁其實真係冇乜，即係我覺得真係唔會話有咩特別。你相對嚟講，若果你翻去內地，譬如去東莞食咧，佢哋真係有啲比較特別啲嘅配搭嘅咁。譬如好似你香港，你車仔面你冇肉絲啊，或者啲冇肉片之類，咁你翻內地咧，好多時都會有咁樣。咁啊，東莞人咧喺呢個時間嚟講咧，就食呢一個瀨粉喎。咁呢個瀨粉咧就好過癮喎。呢個瀨粉嚟講咧就骨湯啦。咁啊，跟住嚟講有叉燒啦，有一個燒鵝啦咁樣。咁佢當然嚟講有佢嘅故事嘅。佢即係話瀨粉咧就比較長條狀，長長久久。咁咧。就點解要長長久久呢？即係每一年都有得食啦。咁啊，同埋咧，東莞人可能好多東莞人都唔知道噶，叫唱木魚歌噶。咁我就為咗木魚歌，究竟係木魚歌，我暫時未揾到資料。有好多同鄉都係啲東莞人，佢哋咧就一路唱歌，一路唱歌就一路食瀨粉。咁咧，其實嚟講咧，就應該嚟講就係話喺呢個中元節嘅時候祭祖嘅時候嚟講咧，就會呈上。一啲瀨粉，譬如話燒鵝瀨粉啊，或者叉燒瀨粉咁樣咧，一路祭祀嘅時候嚟講咧，就一路喺度敲木魚咧，就唱經，就唔係話唱歌咁樣，所以咧就叫做木魚歌啦。嗱呢啲嚟講咧，係屬於我哋咧就中國咧好多地方嘅文化咧，就好特別嘅。咁啊，有時我哋睇到有多啲特輯啦，咁啊去到一啲偏遠啲嘅地方咧。見到一啲唔同嘅民族啊，唔同嘅鄉村咧，有多唔同嘅鄉例啦，有唔同好多生活上嘅習慣咧，其實我哋睇落都幾有趣。如果我哋喺香港人嚟講咧，因為香港亦都有好多東莞人啊，咁啊，你話原來佢哋有好多咧，原來都唔知道咧，喺中元節嗰日咧，佢哋喺祭祀方面嚟講咧，要燒鵝瀨粉或者要叉燒瀨粉嘅喎。咁啊，因為咧實在係太生活化啦呢樣嘢。咁啊，東莞人咧。他們其實呢就用在祈福方面的、若果是一些老東莞呢比較年紀大的人都先知道的、就是、以往他們在中元節即是鬼節的時候呢去祈福呢就必定有瀨粉在個祭壇上面即、就是會放祭瀨粉和燒鵝在這裡即、就是跟我們現在一般的狀況有少少不同最後來講呢就、其實呢在這個中元節要吃的食物來講其實都挺多下的咁我哋都係速度咗少少啦。咁另外嚟講咧，就食包啦。咁食包當然嚟講就好似冇乜特別咁啫。咁但係嚟講咧，就係、中國咧有地方叫吉安，咁啊放鹽口啦。放鹽口咧其實就係佛教嘅其中一個儀式嚟噶嘛。即係放鹽口就其實喺中元節裏面咧，佛教一個儀式咁。咁啲法師咧就會咧做呢個儀式嘅時候咧，就向台下咧就掉啲包啊，掉啲水果咁樣嘅。咁咧就傳說嚟講啊，啲婦女咧就搶到一個包之後嚟講咧，第二年嚟講咧就叫做包生仔啦，就係咁樣嚟啦。包生仔咧其實就係咁樣嚟嘅嚇。咁若果你話細路仔咧就搶咗個包或者食咗佢嘅時候嚟講咧，就唔會擔驚受怕。咁啊，呢一個嚟講咧，就即係等於我哋咧，就喺呢一個香港嘅長洲啊。長洲嚟講，我哋每一年嚟講咧，係啦，冇錯，有個平安包噶嘛。 包山 啊，有搶包山啦。咁啊，寓意嚟講咧，都係希望大家 平平安安 啦，健健康康啦咁樣。咁啊，呢一個放鹽口呢、這個儀式咧，做完之後嚟講咧，掉包子咧， 就引申嚟講，我哋廣東人就係講一句説話咧，包山仔就係咁樣嚟啊，就係、是、因為搶咗個包。吃了個包，第二年就生個仔了，所以叫做包山仔，你要大家要記住這個這樣的故事。就中元節來說呢，其實都還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呢有些不同的習慣的。那我們呢就似乎我們去年和今年 都方方面面都講得幾即比較多。同時來說呢就說在食品方面來說呢其實都不止那麼少的。咁我哋睇下下一張 PowerPoint 係咪仲有？哦，咁我哋咧就今次都喺食品方面都講完喎。咁啊，或者我哋因為咧我哋係準備咗咧，就今日咧就講一講咧，就係話幾母貪娘曲啦，就貪狼咧就化權咧，娛樂圈有好多桃花事件嘅。咁其實喺兩三個禮拜之前咧，就鬧到沸沸揚揚咧，有單嘢咧就係呢個叫張智恆嘅。叫做咩 boys 係咪？咁佢咧就即係聽聞講啊，或者睇新聞啊，都唔係聽聞啊，似乎都證實咗，咁佢都係同時間咧同幾個女異性係拍拖噶啦咁。咁啊同時間佢同異性拍拖嚟講咧，咁好多人都有噶啦咁。一腳踏兩船啦，通常講三船啦。啊，但係佢好似比較誇張啲喎，睇新聞好似話一腳踏六船喎咁。咁都幾犀利嘅喎，咁樣嚇。咁啊，一個踏六船，咁我哋咧就呢一樣嘢嚟講，咁我哋又唔係話針對一個個人佢自己本身嘅行為先啦，咁當然就唔係太好嘅，因為我哋可以講，咁啊有咩命格嘅人嚟講咧，就係話可以去到咁樣嘅咧，咁樣，即係甚至乎我哋講一句俗套之咧，即係我哋有啲報道咧，就係話佢即係有一種叫性癖嘅嘢，即係我哋譬如好似我哋染毒癖就有毒癖啦，係咪先？咁啊，因為咧就咁英語嚟講就好中意即係叫 sexual addict。即是叫性癖的意思是怎樣呢？即是不是跟中欲是不是有一點不同呢？性癖的意思什麼叫性 癖？應該 就是的，是不是有一點不同的，是不是？那就其實我們準備了就用這個紫微和這個八字呢，我們怎樣去解構一下那個人本身來說呢是有這個性癖的方面的東西的。咁我谂啊，今日嚟讲咧，就只可以讲到其中嘅一小部分啦。咁我哋又去一去 PowerPoint， 我哋如果今集未讲完，我哋下一集咧会继续嘅。咁我哋先讲一讲咧，就系话喺紫微斗数里边嚟讲，我哋睇一睇，其实我哋都系算系一种风流命之中嘅一种啦，即系叫做。咁我哋咧就喺紫微斗数里边嚟讲，睇个人个命盘咧，咁我哋其实咧就要睇一个人咧。佢本身嘅性能力強唔強啦？佢嘅生殖嘅器官係嗰個身嘅品相係點樣啦？咁佢喺嗰個閨房嘅有冇樂趣啦？佢個調情嘅技巧啦？或者佢點樣看待嘅對待佢個異性啦？甚至乎嗰個夫妻嘅生活係咪好協調啦？咁樣。咁我哋嚟講咧，大體上咧，我哋都會睇子女宮嘅，因為點解咧？做完呢樣嘢之後嚟講，可能就生咗個仔女出嚟噶嘛。咁而且子女宮咧，就係啱啱嚟講咧，就係田宅宮嘅遷移宮。田宅宮嘅遷移宮，即係話你由屋企出去外邊嗰個宮位，你所表現到嘅嘢。咁啊，引申嚟講咧，咁啊，亦都有一個另一個名詞嘅喎。子女宮咧，咁我哋都叫做歡樂宮。咁啊，歡樂宮咧就好明顯嚟講咧，就係話同異性之間佢哋嗰個戀愛嘅關係啦，甚至乎我哋講得白啲嚟講咧，就係話佢哋嗰個性行為同埋個性生活啊，性行為嘅表現咧。咁我哋針對住一個性行為嚟講，究竟會唔會佢哋有一啲唔同嘅癖好啊？甚至乎有啲咧就可能去到一啲性虐啊！咁樣嘅，咁有啲星嘅組合嚟講咧，係可以反映到咧佢嗰個人本身呢啲類似呢啲咁嘅行為咧。咁大家其實咧就話睇完之後咧，可以作一個參考。點樣參考咧？咁你自己就會開一開自己嘅命盤，睇一睇你自己嘅子女宮咧，究竟有啲乜嘢星耀？咁然之後思考一下，究竟自己喺呢個歡樂宮裏面嚟講，嗰、那個表現係咪符合咗嗰個星性咧？咁樣，咁我哋今日咧就講幾粒先啦，嚇，講幾粒星啦。咁啊，有啲係最主要嘅啦。子女宮係點啊？子女宮咧就係可以觀察到咧係性方面嘅慾望嘅。 嗱，如果係有啲煞星，嗰啲煞星係乜嘢咧？擎羊咧、陀螺、火星同埋離靈星同埋地劫星同埋天空星，或者等等啲空星咧，落咗喺呢個子女宮咧，或者有呢個化忌星啊，嗱，一定喺個宮位裏邊嘅 下落嘅。 嗰、那個行為的表現咧，就會影響會好大，因為點解咧？我哋經常講啦，煞星啊、忌星嚟講咧，產生好多負面嘅嘢嘅。咁好啦，如果喺子女宮嘅時候咧，有火星或者靈星嘅時候嚟講咧，就證明呢個人咧喺呢一個性方面嚟講咧，就係比較衝動嘅，比較渴求。嗱，唔代表佢能力好強啊嚇，我哋要睇，即係話要急嘅，要快嘅。同埋咧喺事外方面嚟講咧，就較為大膽嘅，即係可能嚟講咧，就係話：哎呀，我諗都唔諗啊！我想追咧，我就馬上去追佢噶啦。 進取啲， 進取嘅直情係你諗下，火星同埋靈星係屬火噶嘛，比較火爆啲嘅，即係叫急速嘅。咁我哋引申嚟講嘅歡樂宮裏邊嚟講咧，呢啲嚟講咧，直情係忍唔住嘅，即係忍唔住嘅，即係冇一個控制能力嘅。同時間嚟講，嗱，我哋又要咁講喎。有靈星嚟講咧，就會出現咗啲怪招啊！咁有啲怪招嚟講咧，成年人咧，你哋大家會聯想一下有啲咩怪招啦、啊。咁喺呢個宮位裏邊，即係話你同異性嘅時候咧，大家一個進行一個性行為嘅時候嚟講咧，究竟有啲咩怪招咁啊？好多成年人或者睇報紙啊、睇啲資訊啊，都方方面面咧都會了解得到。咁我哋當然啦，我哋用玄學睇個星性嚟講，我哋就唔會。講太多或者舉啲例子啦，太白就唔好。嗱，有個擎羊星，嗱擎羊星嚟講咧，就可以咁樣講，因為擎羊係屬金屬嘅，亦都係五行咧就屬金，咁啊帶有一個攻擊性嘅行為嘅。如果喺子女宮，即係呢個歡樂宮出現嘅時候嚟講咧，個人就比較有侵略性啲嘅。咁啊咩叫為之侵略性咧？就係可能會比較粗魯啲啦。尤其是男性，即是我們現在講的男性，可能會粗魯一點，不解温柔這樣。我呢就有時呢，我實驗室的朋友呢，我經常都跟他們講的，我說呢，他們的表現呢，對一個女性的追求呢，他們根本上來講就是要表現到自己的一種大男人的心態，好似嚟講咧，就要征服羅馬一樣，咁啊，所以咧對女性嚟講咧，係富有一種比較侵略性一啲嘅。嗱，如果調翻轉咧，女性亦都會有喎。女性點解會有侵略性咧？佢可能咧就用自己嘅温柔媚態嚟講咧，就去誘惑男性啦。咁呢啲嚟講咧，就可能係較為有侵略性嘅。咁啊，或者有時睇到一啲電影都有嘅。咁啊，有擎羊星喺子女宮嘅女性嚟講咧，可能咧就會較為主動少少。即係依家可能咧，現在嘅社會咧就同以往古代有少少唔同啦。咁啊，男性同埋女性之間嗰個關係，或者喺個性行為方面嚟講咧，就已經可能咧較為開明啦嚇。咁啊，係啦，或者咧就較容易即係即係大家接受。係嘛？即係冇以往咁樣咧，帶有好多呢啲神秘嘅性質出現。咁所以嚟講咧，你見到有啲唔係幾好嘅星性嚟講咧，會出現咧，其實都會影響到咧佢對於一個性嘅一個觀念啦、體驗啦，同埋表現上一個行為上面。咁啊，跟住嚟講，我哋講一講啊一個太陰星啦。嗱，太陰星有得意，太陰星係比較陰柔啦，同埋屬水。喺子女宮嚟講咧，就會。叫做咧係要求比較完美啲嘅，同埋咧性情啊比較柔和、比較温柔啲嘅。而且嚟講啦，學習同埋研究嗱呢、這個弊弊啦。點解學習研究呢？可能大家係進行呢個行為嘅時候嚟講咧，係要傾掂數嘅，係要傾一傾嚇點樣。咁我哋下次嚟講咧，就應該點樣去配合嗰種嘅。咁但係大體上嚟講咧，就唔會話好似擎羊啊或者靈星咁樣咧，係帶有一啲攻擊性係嘛？都係有啲人中意，有啲人唔中意噶嘛咁樣。嗱，但係因為今日咧就時間就夠啦。如果大家喜歡聽嘅呢一個主題嘅話咧，我哋下個星期咧同阿黃師傅咧仲會繼續咧就會去詳盡啲去剖析，好冇？咁我哋下個星期見， 拜拜。 拜拜。